资治通鉴卷第253，唐纪69。熹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。乾伏四年春正月，王颖又掳食入周中，直之，将士从食者皆崩溃。朝廷闻之，以右龙武大将军宋浩为江南诸道招讨使，先征诸道兵外，更发中武、宣武、感化三道、宣泗二州兵，新旧合15000余人，并受浩节度。二月，颖攻陷望海镇，掠明州，又攻台州，陷之。自是王宝退守唐兴，找二浙福建各出州师以讨之。王先之陷鄂州，黄巢陷运州，杀节度使薛崇。南诏求龙四立以来，为边患待20年，中国谓之虚耗，而其国中亦疲弊。求龙族谥曰景庄皇帝，子法立，改元真名承志大同，国号赫拓，谥号大丰人，法号田烈憨隐，为国士与大臣。闰月，岭南西道节度使新党奏南诏遣陀西段粗宝等来请和，且言诸道兵属雍州岁久，溃饷之费疲弊中国，请许其和，使累债息坚。诏许之。党遣大将杜洪等及枢弼送搓宝还南诏，但留荆南宣赦戍军戍雍州，自于诸道兵实减其期。王颖横行浙西，镇海节度使裴渠严兵设备，不与之战，密召其党诸使降之，散其徒6000-7000人，输器械20余万，周行素帛趁势，敕以实为金吾将军。于是营党离散，颖收于众，东至明州，永桥镇鄂使刘巨荣以统箭射杀之，余党皆平。渠须之从曾孙也。三月，黄巢陷宜州。夏四月，人参硕日有食之。贼帅柳彦章飘掠江西，陕州军乱，主观察使崔杰贬节怀州司马。黄巢与上让合兵保扎崖山。五月甲子，以给事中杨隼为陕国观察使。隼至关，诛守乱者。隼四父之子也。初，贵管观察使李赞施政，知使薛坚时屡归正之，赞不能从，即赞被逐，坚时设流物移叠林道，尽恶乱兵，一方已安。诏擢坚时为国子博士。六月，柳彦章袭陷江州，执刺史陶翔，使翔上表，彦章以自负降状，敕以彦章为右监门将军，领散众赴京师，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。彦章不从，以战舰100余固盆江为水寨，飘掠如故。中武都将李可峰戍边环， 至滨州，破胁主帅，所就欠良言，留止四日，何敬震惊。秋七月，还至许州，节度使崔安前袭案诛之。庚申，王先知皇朝攻宋州，三道兵与战不利，贼遂为宋威于宋州。贾银、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中武兵7000救宋州，杀贼2000余人，贼解围遁去。王铎、卢协欲使张自勉以所将兵守宋威节度，郑田以为威与自勉已有一份，若在麾下必为所杀，不肯属奏。八月辛未，铎协诉于上，求罢免。庚辰，田请归产川养疾，上皆不许。王先知献安州，延州军乱，逐刺史王承言召高品牛从圭往慰谕之，贬承言相州司户。承言及崔杰素有正声，以严肃为骄族所逐，朝廷与贪暴治乱者同贬，时人悉之。从圭自延州还，军中请以大将王宗成为刺史，召宗成议榷，将士皆释罪，仍加忧己。乙卯，王先知献随州，执刺史崔修征。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，战死。福奏求援兵，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500骑赴之，先知遂转略赴营。中武大将张冠等4000人与宣武兵援襄州，自申蔡见道逃归，召中武节度使崔安前、宣武节度使穆仁玉遣人约还。冬十月，滨宁节度使李侃奏遣兵讨王宗成，斩之，余党西平。郑田与王铎、卢协争论用兵于上前，田不胜，退复上奏以为：自王先知处扰，崔安前首请会兵讨之，既发士卒，庆节资粮，贼往来千里，涂炭诸州，独不敢犯其境。又以本道兵守张自勉，解宋州围，使江淮漕运流通，不输寇守。今蒙尽以自勉所将7000兵令张冠将之，李宋威自勉独归许州，威父奏加污毁，因公受辱，臣妾痛之。安前出师，前后克节非一，一旦强兵尽赴他人，良将空还，若情敌忽至，何以知无？臣请以中武4000人受威，余3000人使自勉将之，守卫其境，既不侵宋威之功，又免使安前愧耻。时卢协不以为然，尚不能决。田馥上言宋威欺罔朝廷，败逆狼藉，又闻王先知欺状请降，威不畏文奏，朝野切齿，以为一正军法。 既状如此，不应复点兵权，愿与内大臣参酌，早行罢黜。不从。河中军乱，逐节度使刘谋纵兵焚掠，以京兆尹窦景为河中宣慰制置使。黄巢寇掠齐黄，曾元玉击破之，斩首四千级，朝遁去。十一月己酉，以窦景为河中节度使。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先知，先知遣上军长等请降于复光。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军长等。十二月，威奏与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，生擒已陷。复光奏军长等实降，非威所擒，召侍御史归仁绍等拘之，竟不能明，斩军长等于狗集岭。黄巢陷匡城，遂陷蒲州，召颍州刺史张自勉将诸道兵击之。江州刺史刘秉仁胜义之官，丹州入柳彦章水寨，贼出不意，即迎败。秉仁斩彦章，散其众。王先知寇荆南，节度使杨之温知至之兄也，以文学进，不知兵，或告贼至，之温以为望，不设备，使汉水浅狭，贼自假欠渡。五年春正月丁酉朔，大雪，知温方受贺，贼已至城下，遂陷罗城，将佐共至子城而守之。即暮，知温犹不出，将佐请知温出府士卒，知温纱帽造裘而行，将佐请知温换甲以备流矢。知温见士卒拒战，由副师侍幕僚，遣使告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，福悉其众，自将救之。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，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，沙陀纵骑奋击破之。先知闻之，焚掠江陵而去。江陵城下就三十万户，致是死者十三四。人吟招讨副使曾元玉大破王先知于深州东，所杀万人，招降散遣者亿万人，敕以宋威久病，罢招讨使还青州，以曾元玉为招讨使，颍州刺史张自勉为副使。庚戌，以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。镇武节度使李国昌之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，戍豫州，使河南盗贼风起。云州沙陀兵马使李进忠与牙将康君立、薛志勤、程怀信、李存章等谋曰：今天下大乱，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，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。吾蜀虽各拥兵众，然李振武功大官高，名闻天下，其子勇冠诸君，若辅以举事，代北不足平也。 众以为然。君立，兴唐人，存章，云州人，至秦，凤城人也。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，代北见机，漕运不济，文楚颇减军事衣米，有用法稍峻，军事怨怒。晋中遣军力前役豫州，遂客用起兵，除文楚而代之。客用曰：“吾父在镇武，赐我秉之。”军力曰：“今机事已泄，缓则生变，何暇千里秉命乎？”于是晋中夜率牙兵攻牙城，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章细狱，自知军州事，遣召客用。客用率其众趋云州，行收兵。二月庚午，至城下，众且万人，屯于斗鸡台下。人参，晋中遣使送符印，请客用为防御留后。癸酉，晋中谢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。客用令军士寡而食之，以祭见其骸。甲戌，客用入府舍事事，令将士表求敕命，朝廷不许。李国昌上言，启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，若客用违命，臣请率本道兵讨之，终不爱一子以赴国家。朝廷方御使国昌欲客用，会得其奏，乃以司农卿之祥为大同军宣慰使，召国昌欲客用，令迎候如常仪，除客用官，必令趁妾。又以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，贬杨之温为郴州司马。曾元玉奏大破王先之于黄梅，杀五万余人，追斩先之，撰首余党散去。黄巢方攻亳州未下，上让率先之余众归之，推巢为主，号冲天大将军，改元王霸，属官属。巢袭陷宜州、蒲州，继而屡为官军所败，乃以天平节度使张扬书请奏之，诏以朝为右卫将军，令就运州解甲，朝竟不至。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，赏就荆南之功也。三月，群道县朗州、越州，曾元玉屯荆襄。黄巢自华州掠宋汴，乃以副使张自勉冲东南面行营招讨使。黄巢攻渭南，遂攻设杨迪，诏发河阳兵千人赴东都，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卫宫阙，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冲东都应援防鄂使，并将三镇兵仍听于东都募兵二千人。景仁昌之孙也。又召曾元玉将兵进还东都，发义城兵三千守还原伊阙和阴五牢。王先之余党王仲隐陷洪州， 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，贼转略湖南，别将曹师雄据宣润，召曾元玉、杨富光引兵救宣润。湖南军乱，都将高杰主观察使崔瑾，瑾偃之子也。黄巢引兵渡江，攻陷前吉、饶信等州。朝廷以李克用据云中。夏四月，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镇武节度使，以镇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，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。赵以东都军储不足，待商旅妇人钱谷以供数月之费，仍赐空明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，监察御史告身十通，有能出家财助国稍多者赐之。时连岁旱蝗，寇盗充斥，耕桑半废，租赋不足，内脏虚竭，无所赐助。兵部侍郎判度之扬言，三表自陈才短，不能计办，此己哀切，诏不许。曹师雄寇湖州，镇海节度使裴渠遣兵击破之。王仲隐死，其将徐唐举据洪州，饶州将彭佑章和义营兵克复饶州。南诏遣其求往赵宗正来请和亲，无表，但令都爽叠中书，请为帝而不称臣，诏百僚议之。礼部侍郎崔旦等以为南诏骄健无礼，高骈不识大体，反因一僧彻涅卑辞，又至其始，若从其请，恐垂笑后代。高骈闻之，上表与旦争辩，诏欲解之，但愚之子也。五月丙申朔，郑田卢协已蛮事，协欲与之和亲，田固正以为不可，协怒，拂衣起，每卷砚堕地，破之。上闻之曰：大臣相构，何以移行四海？丁酉，田协皆罢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以翰林学士程旨、户部侍郎窦卢传为兵部侍郎，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时宰相有好师者，常使人以不能助前自随，行师盖者，每出蓝履迎路，有朝士以书归之曰：今百姓疲弊，寇盗充斥，相公以举贤任能，济纲庶务，捐不及之费，度私业之门，使万物各得其所，则家己人足，自无贫者，何必如此行小惠乎？宰相大怒。雍州大将杜洪送段搓宝至南诏，余年而还。贾臣新党复遣摄巡官贾洪、大将左于、曹朗始于南诏。李国昌与父子并据两镇，得大同制书，毁之，杀监军不受待， 与李克用合兵显遮鲁军，进击宁武及可兰军。卢简方复镇武，至兰州而轰。丁巳，河东节度使窦焕发民遣晋阳，即位，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，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，土团至城北，绰队不发，求优赏，使府库空竭。换遣马步都虞后邓虔往未遇之，土团寡钱，床于其师入府，换与监军自出未遇，人几钱三百，布一端，众乃定。押牙田公鄂及乱军前部，众遂截之以为都将，赴代州。换借商人钱五万民以助军，朝廷以换为不才。六月，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。王先之余党飘掠浙西，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，先之党多运人，乃喜骈为镇海节度使。沙陀焚唐林郭县，入新州境。秋七月，曹翔至晋阳，己亥，补土团杀邓虔者十三人，杀之。一武兵至晋阳，不解甲，欢造求优赏，翔斩其十将一人，乃定。发义城、中武、昭义、河阳兵会于晋阳，以御沙陀。八月戊寅，曹翔引兵救新州，沙陀攻可兰军，陷其罗城，摆官军于红谷，晋阳闭门城守。黄巢寇宣州，宣摄观察使王宁拒之，败于南陵。朝攻宣州不克，乃引兵攻浙东，开山路七百里，攻飘福建诸州。九月，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轰。辛丑，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玉领平卢节度使。壬寅，曹翔暴轰。丙午，昭义兵大掠晋阳，方士民自共击之，杀千余人，乃溃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煜罢为东都留守，以吏部尚书郑从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从党余庆之孙也。以户部尚书判户部侍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。冬十月，召昭义节度使李均、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突遇浑酋长贺连铎、白义成、沙陀酋长安庆、萨各酋长米海万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豫州。十一月，可兰军翻城应沙陀。丁未，以河东宣慰使崔继康为河东节度，代北行营招讨使。沙陀攻十州。庚戌，崔继康救之。十二月甲戌，黄巢陷福州，观察使韦秀弃城走。南诏使者赵宗正还其国，中书不达都爽迭，但作西川节度使崔安前书意， 使鞍前答之。崔继康及昭义节度使李均与李克用战于红谷，两阵兵败，均战死。昭义兵还至代州，士卒飘掠，代州民杀之殆尽。余众自亚明谷走归上党。王颖之乱，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，捕石敬镇将。是岁，曹师雄寇二浙，杭州牧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。昌与钱塘刘孟安、阮杰、富阳文人宇、言官徐吉、新城杜郎、余杭林文举、临平曹信各为之都将，号杭州八都，昌为之长。其后羽族钱塘人长吉代之。临安人钱镠以骁勇恃昌，以功为石敬都之兵马使。六年春正月，魏王懿薨。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林、梁纂分道击黄巢，屡破之，降其将秦彦、毕师铎、李罕之、许晴等数十人。巢遂趋广南。燕徐州人，师铎渊渠人，罕之项城人也。贾宏等未至南诏，相继卒于道中，从者死亦太半。时新党已并封闭，诏设巡官徐云前执其首曰：党已奏朝廷发使入南诏，而使者相继误故，奈何？吾子继世则思殉国，能为此行乎？党恨封闭不能拜耳，因呜咽流涕。云前曰：是谓知己死，明公见毕，恨无以报德，敢不成命。党喜，后聚资庄而遣之。二月丙寅，云前至善产城，票信见大使抗礼，受副使以下拜。己巳，票信使慈双与杨宗旧馆为云前曰：贵府牒欲使票信称臣，奉表供方物。票信以遣人自西川入唐，与唐约为兄弟，否则就生。夫兄弟就生，书毕而已，何表供之有？云前曰：票信既欲为弟为生，票信景庄之子，景庄岂无兄弟？于票信为诸父，票信为君，则诸父皆称臣，况弟与生乎？且票信之先由大唐之命，得合六诏为一，恩德深厚，中间小份罪在边鄙。今票信欲修旧号，岂可为祖宗之故事乎？顺祖考，孝也；是大国，义也；惜战争，仁也；审名分，礼也。四者皆令德也，可不免乎？票信待云前甚厚。云前留善产十七日而还，票信以本加二授云前，其一上中书门下，其一叠岭南西道，然由未肯奉表称贡。 辛未，河东军至敬乐，士卒作乱，杀孔目官石玉等。壬申，崔继康逃归晋阳。甲戌，都头张凯、郭破率行营兵攻东阳门，入府杀继康。辛巳，以陕国观察使高寻为昭义节度使，以滨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。三月，天平军节度使张西轰，牙将崔君玉自知州事。淄州刺史曹全整讨诛之。夏四月庚申朔，日有食之。西川节度使崔安前道官不节道，蜀人怪之。安前曰：“道非所由通融，则不能为；今穷和，则应作者众；搜捕，则徒为烦扰。”甲子，出库前千五百民，分至三市，置榜其上曰：“有能告捕一道，赏钱五百民。道不能独为，必有吕。吕者告捕，视其罪，赏同平人。”未几，有捕道而至者，道不服，曰：“汝与我同为道十七年，赃皆平分，汝安能捕我？我与汝同死耳。”安前曰：“汝既知吾有榜，何不补笔以来？则彼应死，汝受赏矣。汝既为所先，死复何辞？立命己补者前，使道视之，然后寡道于世，并灭其家。”于是诸道与其旅互相疑，无地容足，夜不及旦，逃散出境，境内遂无一人之道。安前以蜀兵怯弱，奏遣大将姬蝶一陈许穆壮士与蜀人相杂，训练用之，得三千人，分为三军，亦戴黄帽，号黄头军。又奏起洪州弩手，教蜀人用弩走完而射之，选得千人，号神机弩营。蜀兵由是进强。梁王挺轰，上以群盗为忧。王铎曰：“臣为宰相之长，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，请自都诸将讨之。”乃以铎守司徒兼侍中，充荆南节度使，南面行营招讨都统。五月辛卯，敕赐河东军事银。牙将贺公牙所部士卒作乱，焚掠三城，指孔目官王敬送马不思。节度使李侃与监军自出未遇，谓之斩敬于衙门，乃定。泰宁节度使李系常之曾孙也，有口才而实无勇略。王铎以其家世良将，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，使将精兵五万，并土团屯潭州，以塞岭北之路，据皇朝。河东都虞后每夜密捕贺公雅部族，族灭之。丁巳，余党近百人称报冤将，大略三城，焚马步都虞后张凯，府城都虞后郭破家。节度使李侃下令，以军府不安， 趋顺军情，收凯破斩于衙门，并逐其家，以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后。凯破临行，泣言于众曰：所杀皆卜道司密身，今日冤死，独无烈士相救乎？于是军事复大造，篡取凯破归都虞后司，寻下令复其旧职，并召还其家，收卜道司、袁义宗等三十余家，诛灭之。几位以马步教练朱梅等为三城斩卓使，将兵分捕报冤将，悉斩之，军城始定。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求、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条书，求天平节度使，二人为之奏闻，朝廷不许。朝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，上命大臣议之。左仆射于从以为广州世伯宝货所据，岂可令贼得之，亦不许，乃亦别除官。六月，宰相请除朝府律，从之。河东节度使李侃以军府硕有乱，称疾请寻医，敕以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，征侃亦京师。秋八月甲子，侃发晋阳，寻以东都留守李煜同平章事，充河东节度使。镇海节度使高骈奏，请以全舒州刺史郎右副充留后，守浙西，遣都知兵马使张林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。兵马留后王仲任将兵八千于寻朝二州夭折，臣将万人自大余岭驱广州击黄巢，朝闻臣往必当遁逃，岂斥王铎以所部兵三万于吴桂昭永四州守险，诏不许。九月，黄巢得律府律告身，大怒，构执政，急攻广州，即日献之。执节度使李条转略岭南州县。朝使条草表述其所怀，条曰：余代受国恩，亲戚满朝，万可断，表不可草。朝杀之。冬十月，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，充盐铁转运使，以泾原节度使周保为镇海节度使，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荣为节度使。保平州人也。黄巢在岭南，士卒离仗义死者十三四，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，朝从之。自贵州贬大伐数十，乘暴水沿湘江而下，立横永州，鬼位抵潭州城下。李系应城不敢出战，朝急攻，一日献之，系奔朗州，朝尽杀数兵，流失必江而下。上让乘胜进逼江陵，众号五十万，时诸道兵未及，江陵兵不满万人。王铎、刘琦将刘汉宏守江陵，自率众去襄阳，云欲会刘巨荣之师， 夺继去，汉宏大略江陵，焚荡殆尽，市民逃窜山谷，毁大雪，僵尸满野。后寻鱼，贼乃至，汉宏兖州人也，率其众北归为群盗。闰月丁亥朔，河东节度使李煜有疾，以公军副使李绍全观察留后，监军李凤高全兵马留后，己丑遇轰。都虞后张凯郭破蜀状处绍，以绍引丁求之观察留后。十一月戊午，以定州以来制置使万年王储存为义武节度使，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以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。黄巢北区襄阳，刘巨荣与江西招讨使、淄州刺史曹全整合兵屯荆门以拒之。贼至，巨荣伏兵临中，全长以轻骑逆战，扬不胜而走。贼追之，伏发，大破贼众，乘胜逐北，必至江陵，伏斩其十七八。朝雨上让收余众渡江东走，或劝巨荣穷追，贼可进也。巨荣曰：“国家喜富人，有疾则抚存将士，不爱观赏，事宁则弃之，或更得罪。不若留贼，以为富贵之资。”众乃止。全整渡江追贼，会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摩代为招讨使，全整一职。由是贼势复振，攻鄂州，陷其外郭，转略饶信池宣涉杭十五州，众至二十万。康传圭自代州赴晋阳，庚辰至乌城邑，张凯郭破出营，乱刀灼杀之，至府又卒其家。十二月，以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。初，兵部尚书卢协常见高骈可为都统，致仕骈将张林等屡破皇朝，乃复以协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凡关东节度使王铎、郑田所处者，多抑制之。是岁，贵阳贼陈彦谦陷郴州，杀刺史董岳。广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，改元。沙陀入雁门关，叩新代。二月庚戌，沙陀二万余人逼晋阳，辛亥陷太谷。前汝州防御使博昌诸葛爽率东都防御兵救河东，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专事威行，多复仇怨，强取富人才。遣前遮鲁军使苏弘枕击沙陀于太谷，至秦城遇沙陀，战不利而还。传圭怒，斩弘枕，使沙陀以还代北。传圭遣都教练使张彦求将兵三千追之，壬戌至白井，军变，还趋晋阳。传圭必城拒之，乱兵自西明门入，杀传圭。监军周从玉自出未遇，乃定。 以燕球为府成都虞后。朝廷闻之，遣使宣慰曰：所杀节度使，事出一时，各宜自安，勿复忧惧。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，而上不亲政事，专务游戏，赏赐无度，田令孜专权无上，天文变异，社稷将危，上书急见。赏大怒，召昌业至内侍省，赐死。上号骑射、箭槊、法算，至于音律、蒲帛，无不精妙。号蹴鞠、斗鸡，与诸王赌鹅，鹅一头至50民，尤善击球。常谓幽人使也诸曰：朕若应击球进士举，须为状元。对曰：若欲尧舜作礼部侍郎，恐陛下不免薄放。赏笑而已。度之以用度不足，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，敕借其办。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：天下盗贼风起，皆出于饥寒，独富户胡商未耳，乃止。高骈奏改杨子苑为发运使。三月庚午，以左金吾大将军陈敬轩为西川节度使。敬轩，许州人，田令孜之兄也。初，崔安前镇许昌，令孜为敬轩求兵马使，安前不许。敬轩因令孜得立左神策军，数岁累迁至大将军。令孜见关东群盗日赤，因为幸暑之际，奏以敬轩及其父亲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、牛旭、罗元镐镇三川，上令四人击球堵三川。敬轩得第一酬，即以为西川节度使，代安前。辛未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党同平章事，充河东节度使。康传圭既死，河东兵亦交，故以宰相镇之，使自责参佐。从党奏以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，前兵部员外郎使馆修撰刘崇圭为节度判官，前司勋员外郎使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，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，时人谓之小朝廷，言名士之多也。崇圭、崇鲁，正会之七世孙也。时成晋阳新乱之后，日有杀掠，从党冒温而弃境，多谋而善断，将士欲为恶者，从党则先决诛之，奸诡替息，为善者辅代无疑。如张彦球有方略，白景之变非其本心，独推守乱者杀之，召彦球未遇，悉以兵柄委之，军中由是遂安。燕球为从党尽死力，足获其用。淮南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林等及皇朝旅节，卢协奏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。骈乃传檄整天下兵，且广召募，得土客之兵共7万，威望大振， 朝廷深以之。安南军乱，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，诸道兵数拥管者往往自归。夏四月丁酉，以太仆卿李卓为豫朔等州招讨都统、行营节度使，卓听之此也。张林渡江击贼帅王仲霸，降之，屡破黄巢军，巢退保饶州。别将常弘以其众数万降，临攻饶州，克之，巢走，使江淮诸军屡奏破贼，帅皆不食。宰相以下表贺，朝廷差以自安。以李卓为豫朔节度使，仍充都统。以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，牛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以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。初，刘巨荣既还襄阳，荆南监军杨富光以中武都将宋浩全知府事，泰宁都将段彦模以兵守其城，诏以浩为荆南安抚使，彦模耻居其下。浩进军事检伐街中槐柳，彦模不足犯令，浩仗其背，彦模怒，携刃驰入，并其二子杀之。傅光奏号残酷，为众所诛。诏以彦模为朗州刺史，以工部侍郎郑少业为荆南节度使。五月丁巳，以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镇武节度使。刘汉弘之党进胜，侵略宋衍，甲子，整东方诸道兵讨之。黄巢屯信州，遇极易，卒徒多死。张林急击之，巢以金弹林，且致书请降于高骈，求保奏。骈欲诱致之，须为之求节钺。时昭义、感化、义武等军皆至淮南，骈恐分其功，乃奏贼不日当平，不凡诸道兵，请西遣归。朝廷许之。贼凶之诸道兵以北渡淮，乃告绝于骈，且请战。骈怒，令临击之，兵败，临死，朝氏复振。乙亥，以枢密使西门司公为凤翔监军。丙子，以宣徽使李顺荣为枢密使，皆将白麻，于阁门出案，与将相同。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素微见，报至蜀，蜀人皆惊，莫知为谁。有青城妖人乘其声势，率其党诈称陈仆射。马步使渠大夫绝其望，直之，卧以狗穴，及引符，悉诛之。六月庚寅，敬轩至成都。黄巢别将陷睦州、婺州，卢协病风不能行，夜告己亥，使入队，斥勿败，遣二黄门谒之。携内协田令孜，外以高骈，上宠遇甚厚，由是专制朝政，高下在心。既病，精神不完，视之可否决于亲历杨温、李修，或路公行。 窦卢传无他才，专赋会谐。崔沆时有启臣，常为所举。庚子，李卓奏沙徒二千来降，卓时将兵万人屯代州，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、突遇魂都督贺连铎共讨沙陀。李克用遣大将高文吉守朔州，自将其众据可举于雄武军。铎遣人说文吉归国，文吉执克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有金、萨葛都督米海万、安庆都督史敬存皆降于卓，开门迎官军。有金克用之族父也。庚戌，黄巢攻宣州，献之。刘汉宏南略申光，赵宗正之还南诏也。西川节度使崔安前表以崔旦之说为是，且曰：南诏小蛮，本云南一郡之地，今遣使与和，彼为中国为妾，复求上主，何以拒之？上命宰相议之。卢协、窦卢卓上言：大中之末，府库充实，自咸通以来，满两县安南雍管，一入黔中，四犯西川，征兵运粮，天下疲弊。于十五年，租赋太半不入京师，三使内库游资空竭，战士死于瘴疠，百姓困为盗贼，至中原真起皆蛮固也。前岁冬，蛮不为寇，由赵宗正未归。去岁冬，蛮不为寇，由徐云前复命，蛮尚有寄望。今安南子城为叛族所据，节度使攻之未下，自于戍卒多以自归，雍管客军又减其半，东期且至，倘蛮寇亲意，何以知无？不若且遣使臣报复，总未得其称臣奉贡，且不使之怀怨一身，坚决犯边，则可以。乃作诏赐陈敬轩，许其和亲，不称臣，令敬轩录诏白，并遗书与之，仍增赐金帛。以嗣曹王归年为宗正少卿充使，以徐云前为副使，别遣内使，共击一南诏。秋七月，黄巢自采石渡江，为天长六合，兵势甚盛。淮南将毕师铎言于高骈曰：朝廷以攻为安危，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，若设无人之境，不惧险要之地以击之，始于长淮，不可复制，必为中原大患。骈以诸道兵已散，张林赴死，自夺力不能治，魏妾不敢出兵，但命诸将严备，自保而已。且上表告急，称贼六十余万屯天长，去陈城无五十里。先是卢协谓骈有文武常才，若昔委以兵柄，黄巢不足平。朝野虽有为骈不足事者，然由庶几望之，即骈表至， 上下失望，人情大骇。诏书则骈散遣诸道兵，至贼乘吴备渡江。骈上表言：臣奏闻遣归，亦非自专，今臣竭力保卫一方，必能计办，但恐贼以礼过怀，宜急斥东道将士善为预备。遂称封闭，不复出战。召河南都道发兵屯阴水，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，以备皇朝。辛酉，以淄州刺史曹全整为天平节度使，兼东面副都统。刘汉宏请降，务臣以为肃州刺史。李克用自雄武军引兵还击高文吉于朔州，李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之于耀儿岭，大破之，杀七千余人。李进忠、程怀信皆死，又败之于雄武军之境，杀万人。李卓、贺连铎进攻豫州，李国昌战败，部众皆溃。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。诏以铎为云州刺史、大同军防御使，突遇浑、白义成为豫州刺史，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，加李可举兼侍中。鞑靼本末节之别部也，居于阴山。后数月，贺连铎因路鞑靼，拾取李国昌父子，李克用知之，时与其豪帅游猎，至马鞭木叶或悬针，射之无不中，豪帅心服，有置酒与饮，酒酣。克用言曰：吾得罪天子，愿效忠而不得，今闻皇朝北来，必为中原患，一旦天子若赦无罪，得与公辈南向共立大功，不亦快乎？人生几何，谁能老死杀气也？鞑靼之无留意，乃止。八月甲午，以前西川节度使崔安虔为太子宾客分司。九月，东都奏汝州所募军李光廷等五百人自代州还，过东都，烧安喜门，焚掠市肆，由长厦门去。皇朝众号十五万，曹全整以其众六千与之战，颇有杀获，以众寡不敌，退屯四上，以四诸军至，并力击之，而高骈竟不知救，贼遂击全整，破之。徐州遣兵三千赴阴水，过许昌。徐族素名兄辈，节度使薛能自谓前镇彭城有恩信于徐人，管之球场。节目徐族大造，能登子城楼问之，对以功倍疏缺，未落久之方定。许人大惧，时中午一遣大将周吉一阴水，行未远，闻之，夜引兵还，毕明入城，袭击徐族，尽杀之，且愿能之后徐族也，遂逐之。能将奔襄阳，乱兵追杀之，并其家。 即自称刘后。汝正把节制制使齐克让，恐为己所袭，引兵还兖州。诸道屯阴水者皆散，皇朝遂西众渡淮，所过不掳掠，唯取丁壮以一兵。先是征镇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，以诸葛爽代之。师泰见朝廷多故，使军民上表刘己。冬十月，复以师泰为镇武节度使，以爽为下绥节度使。皇朝陷深州，遂入颍宋徐兖之境，所致利民逃溃。群盗陷李州，杀刺史李寻，判官黄甫镇。镇举进士23上，不种地，寻避之。贼至城县，镇走，问人曰：“使君免乎？”曰：“贼执之矣。”镇曰：“吾受之若此，去将何之？”遂还一贼，竟与同死。